不再联络。 心的生活，那些人在意的只是经过，无所谓结果。谁会想到我们曾经爱过，谁知道我们已不再爱了，还以为你的承诺比其他的承诺更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。谁会想到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繁琐。现在的你和我不再联络，各自都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有些人在意的只是经过，无所谓结果。谁会想到我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。谁会想到我们曾深爱过，谁知道恨比爱容易许多，总以为振作就算比重来过更好过，操作起来却比我想象的更加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。谁会想到我们曾深爱过，谁知道恨比爱容易许多，总以为将错就错比重来过更好过，操作起来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繁琐。 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，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去方案，这样咱不会给你带来负担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去方案，大不了喝口啤酒真的心酸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去方案。 我是方案，这样他不会给你带来负担，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方案，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。 surrounds me now. And all I've got is your hand. Lord, can you hear me now?Can you hear me now? Lord, can you hear me now? Or am I lost? Lord, one's daughter, allowThank you.

是我好讨厌你，你怎么都还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转过身，那一年，那个吻。 用孤独的养分，享受寂寞的气氛。 飞过我

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。

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 你的样子很合，我离开过你，太牵强，就怎么捉摸开，发展到天边，只等你眼睛，心如半步地。 说再见，我已再经不起一别。在这之前，别说再见，我已经开始了想念。在这之前，别说再见，请帮我停住这时间，就这样。 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去哪儿、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？